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海外有家的海外置业顾问，美国加州房产经纪Kevin， 你好。 大家好。 Kevin 真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 是。 从我们节目开播一直到现在半年多了哈。 对 对。 几次来到我们节目中，主要是介绍了美国的房产的发展情况。 是这样。 特别是美国房产的一些比如说税务呀法律呀相关的一些特点啊。那么今天呢 ,Kevin 呢是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海外购房的痛点在哪里啊。 对 对。 我们将分三期节目来进行一个剖析。说起来海外置业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到这个念头的时候都会很激动啊，哎，觉得这是一个全球资产配置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呢，毕竟海外距离我们那么遥远，不像是在海南置业那么方便啊，坐着飞机就过去了哈。另外一个海外置业可能我们意味着千山万水， 对， 意味着你对一个陌生环境它的法律啊、税务啊、人们的行为习惯呢、购房的细节、语言是不是都熟悉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呢，我想海外置业的一个痛点哈，可能首先就是对觉得是人生地不熟，有点摸黑， 对于当地的法律法规政策呢是不够了解的。 通常呢，我得到的最多的问题，通过我的客户，第一就是买房，能不能移民？这个呢，其实分两步骤。如果您选的是这种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 EB-5 这种 program，就比如说您在一个项目里投资，然后促进了当地的这个就业，您是有可能拿到临时公民的，然后但是最后过一些年，您还要再申请正式的公民，这是这种 process， 就是临时的居民， 这是临时的居民，对对对，临时的居民，对， 公民就是入籍， 对对对，公民就 是 入籍了，不好意思， 哎，对对对，所以刚才呢 ，Kevin 一说，可能会马上想到，哎，购房和移民和获取当地居民身份。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啊？ 对。 那么在你们长期的这个调研当中，通过你们跟客户的接触啊，您觉得这些有意做海外全球资产配置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说起海外置业来第一大痛点是什么呢？ 第一大痛点就是海外的这些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占到了大概60%。第二点是购买海外房产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然后大家可能一头雾水，不知道从何下手。第三点呢，就是维持 持有 这种高的成本，然后包括税呀、物业费呀，这些大家也不是特别清楚。跟中国的这些物业费啊、税还是不是特别一样的。 所以说一开始呢 ，Kevin 就跟我们提出了三大痛点啊，一个是对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不够了解，再一个呢就是对于海外房产的购置的一个过程不大了解，第三呢就是维护和持有成本不大了解啊。 是这样，是这样。 哎，我就记得经常有时候看一些媒体的报道啊，是说啊怀着美好的梦想去海外置业了，最后发现啊自己对当地的一些法规政策并不了解，总觉得自己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得那么好啊。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今天呢，我们就要一期一个一个的来为您大家来剖析啊。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说一说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的不了解。 Kevin， 你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你觉得最主要的是有哪些海外购置房产的这些法律问题呢？ 主要呢，刚开始大家都会问，就美国有没有限购的政策啊？就像中国北京啊，其他地方啊，现在各个城市都有一些限购的政策。不是说一个人有钱就可以买房子。但是在美国的话，答案是没有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资金，你可以买成千上万套房子都可以。我知道的，我朋友的 朋友应该是一个医生， 嗯， 然后他医院的几个医生连着买了大概有120套房子吧，就是他们手底下，他是一个整个一个小的一个社区， 嗯， 大概有120套房子都是在做出租的业务， 嗯， 对，然后呢，他们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去买的，但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房租，都是交给专业的这种房屋管理公司去打理， 中介公司来去管理的哈。那么这就是一种就是所谓的是允许房地产投资的， 是这样，是这样， 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一种限制啊。 对， 嗯， 还有一种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买的房子，比如说投资型的房产， 嗯， 买入几年之后呢，它涨了， 嗯， 是不是卖了以后多出来的钱 交税呢？ 交税呢？交多少税呢？ 嗯， 这个呢，其实在美国，比如说拿旧金山的湾区来对比的话，它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5年前花了50万买了一套房子， 嗯， 然后呢，今天您刚刚好100万把它卖掉了， 嗯， 挣了50万， 嗯， 如果是不是自住型房产，是投资型房产的话， 嗯， 您可能要上45%-50%的税， 嗯， 那就差不多有25万美金左右。 哦，那这个征税还是很高的哈。 对，是这样，是这样。 嗯， 对。 那由此看来呢，像这些在美国购房，虽然没有限购政策，但是它从房产交易，从法律的方方面面的细则上，其实是在抑制房产的投机行为的。 是这样，因为美国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长时间，非常长时间的慢慢的修改修订， 嗯嗯， 然后包括有人被告，或者是有人告政府， 嗯， 然后政府去做一些新的处理，新的修改法律， 嗯， 然后这么多年走下来以后，房地产市场还是相对稳定些的，相对稳定， 嗯， 不是像国内有一些地方你炒房， 嗯， 或者是用它去迅速去赚些致富。 对， 对， 在美国的话，嗯，投资房地产短期致富有非常高的风险的， 嗯， 就是您可能没有致富还把钱赔进去了， 嗯， 比如说我的朋友真的就是地产经纪人，天天做这个的，然后他想 flip， 就是翻新房子再去卖，比如说3周出手，或者是买个旧房子翻新再卖，结果他就卖不到他预想的价格， 嗯， 如果卖了的话就亏了。 哦， 对，而且他们属于职业的这种经纪人，都会掉到这个 坑里面来， 所以总体来讲呢，在美国如果要投资房地产呢，是还是长线钓鱼， 嗯， 不是短线的， 就是，看好它一个稳定的 增值， 但是可能会长线的持有，稳定的增值， 非常非常长，比如说以10年、15年，甚至是20年、30年去看起的话， 嗯， 它的风险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对， 应该说是一个保值的一个好办法， 非常非常保值的一个好办法， 但是它不会让你快速的致富哈。 对对， 不是说 是这样， 通过买卖房子这两年又忽然身家过千万了。 对对对，在美国这种是不会出现的。 嗯，好，那也应该说是美国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关于房地产购买、自住、投机这种不同的法律界定哈，通过一些细则来想方设法的来抑制所谓的投机行为。 对对，是这样。 嗯，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购房呢，首先就分成自住型房产以及投资型的房产， 是这样。 那么你的房子到底是被界定为自住还是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着你的相关的什么税率呀，出售的这些税率啊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 没错 变化，是吧？ 您说的很对。 嗯，那么怎么叫自住，怎么叫投资，这当中如何来进行界定呢？ 如果您这个房子作为自住的话， 嗯， 就是您所有的这些私人的信件， 嗯， 包括水电气， 嗯， 这些所有的费用， 嗯， 全部要寄到您的家里面， 嗯， 它是要确定，政府是要确定你这不是你在出租的房子，而是你自己在住的房子， 嗯，比如说 Kevin你在美国你住了一个房子， 对， 那么一定是每个月是有账单的， 是这样， 有邮件，有水电费的交费单子， 对， 证明你实实在在实在发生了， 对，是这样， 那么这个可以界定为是自住型住房， 是这样。 但如果同时你又在10公里之外的地方你又买了一套房子， 在10公里之外如果又买一套房子的话， 嗯， 那套房子通常就会被算成投资型房产。 嗯， 还有一种房产属于 secondary home， 就是属于第二住宅， 嗯， 第二住宅一般是度假屋。 嗯， 比如说呢，我在加州的旧金山有一套房子，但是呢我的度假屋在比如说佛罗里达的迈阿密， 嗯， 这个其实可以算作 secondary home， 这是 OK 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我住在旧金山有一套房子、 嗯、 但是在旧金山旁边3公里之外我又有一套房子、 嗯、 我那套房子银行是不批准它成为 secondary home 的。 也意味着可能你在购房贷款上在未来的出售上都会有更高的付出。 是这样没、 嗯、 是这样没错。 那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这套所谓的3公里之外的房子是给你的儿子住了，那么这时候可以算作自住房吗？ 这个其实也不算作自住房、 嗯、 自住房呢要求就是你自己去， 一定是本人， 一定是本人。但是有个你可以这么去看，如果说你要是想过一段时间把这个房子卖掉， 嗯， 您首先要住到这个房子里一段时间、 哦、把它变成自住房， 变成自住房以后再卖掉的话、嗯、它会就是涨了这些钱，挣了这些钱它会 cover 很大一部分、 嗯、 就是不用报税的， 嗯， 不用去抵税的， 嗯， 对， 所以说也是给大家做合理避税提供了很多的空间啊。 是这样， 也就更要求购房者要了解美国的这些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了。 没错没错。 海外有家置业服务热线4008-321-321 4008-321-321。 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在美国购房啊，首先应该关注的哈、啊、就是对当地法律法规政策的一个了解，也特别谈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概念，就是投资型房产和自住型的房产啊。 对， 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窍门，有很多合理规避的方法。 是这样， 那么这也意味着消费者在购房的时候是需要请教专业的相关的经纪公司和中介公司，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服务的。 对， 嗯， 而且美国的经纪人的话他都是比较更区域化一些， 嗯， 比如说一个经纪人更擅长他3个城市或者5个城市挨着这些地方、 嗯、 所有的房子啊、街道啊、新的法律啊、 嗯、 他们会非常非常了解， 嗯， 还是建议客户如果要去购房的话，先去咨询一下这些经纪人，他们会给您提供一些 up to date 吧， 嗯、 更新的这些东西， 最新的一些政策的变化， 对。有些东西呢可能是大家都不知道，比如说校区的划分有一些变更的话、 嗯、 我们这些原来在开会的 realtor 这些开会的话会跟校区开会，提前会跟我们去沟通、 嗯、 然后会通知我们校区呢、 嗯、 可能会在下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之后做一些区域性的转变，这个区域性的转变就非常非常重要、 嗯、 如果您买了房子想上这个学校的话、 嗯、 半年之后这片校区已经划到其他地方去了，您这个投资就是完全没有价值了。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 Kevin 也谈到了哈，在美国购置房产需要注意的一些当地特有的法律和法规啊。那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话题，说说海外购房的这个过程哈，特别是在美国购房、 嗯、 它的流程和手续你觉得跟国内的差距大吗？ 跟国内还是挺大的。 嗯， 因为国外呢大家可能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会更经常给大家介绍、 嗯、 有一个买方经纪人和卖方经纪人， 就是说是两方经纪人。哦， 对， 这个我们跟很不一样了。 对对对， 我们是一方托两家。 对，是这样， 它是两方各一方啊。 对，是这样，这样不会偏袒任何一家、 嗯、就是双方的经纪人都会为各自的客户来服务。 是这样没错。 嗯， 这个跟中国就很不一样了，而且美国的房源是所有都是公开的。 嗯， 比如说今天美国市场有二手房源有170万套。 嗯嗯， 美国当地的人看也是那170万套。 嗯嗯、 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嗯， 它是系统是连通的、 嗯、 全都是共享的。所以呢这个呢就不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比如说您拿到信息跟我拿到信息可能价格不一样，或者地块大小不一样，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嗯， 而且呢在美国呢主要是以二手房为主。 嗯， 新房非常非常的少，不是说没有，也有，但是开发的地区呢一般来说是在偏郊外一点、 嗯、 偏郊外的地还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越靠市中心地就越少、 嗯、 已经基本都开发完了。 嗯， 所以美国人当地的如果要买房的话，首先考虑的还是以二手房为主。现在的新房楼层比较高， 嗯， 它能建得多高就多高，因为性价比比较高，他们会挣了更多的钱。 嗯， 所以呢他们对于年纪大一点的话就不是特别的方便，虽然年轻人的话会稍微喜欢一点，比如说我这200多平米的房子一共3层很帅的样子、 嗯、 但是 住两天就不行了，每天爬楼梯，每天爬楼梯，这真的受不了。但是二手房呢，就是一般都是以平层、二层为主，偏向于就是我们所说的城乡结合部吧，城乡结合部的房子跟再往远一点的农村的房子其实是差不多少的，都是类似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嗯，刚才呢也是凯文介绍了一下客户在美国购买房产的时候一些程序跟国内是不一样的哈。 对， 对， 对， 比如说一个是有双方的经纪人，买卖双方经纪人，另外呢就是房源呢都是公开的。如果要在美国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哈，这个佣金的计算方法呢和国内也是很不一样的。 的确是这样。 嗯，这方面说一说呢。 这方大家可能更感兴趣一点。 嗯， 在美国的话，卖方去付买方经纪人和卖方经纪人的佣金，两笔佣金 都是由卖方来承担的， 都是由卖方来承担的。 这个好像跟咱们国内的通常的做法是很不一样。 是这样，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强调一下，是这个佣金呢可能会在 5%、可能会在 6%、当然你也可以付 20%、30%，这都是可以的。 嗯， 就是您看想付多少，这通常是房价的5%，到6%。一般来说它是50-50分，50给买方经纪人，50给卖方经纪人，所以大家最后呢都会知道大家得到多少钱。 嗯， 如果您给卖方经纪人的钱多的话，买方经纪人的钱少的话，可能最后呢会造成一些小的矛盾，但是法律上是允许的。 嗯， 您也可以不给一方钱，也是允许的。这个全是合同是非常自由的。 嗯， 但是呢如果您在卖方市场呢比较好卖的话，一般来说卖方经纪人拿的钱就会稍微低一点。 嗯， 买方经纪人就稍微高一点。 嗯， 然后呢相反另外的市场就是翻过来，但是通常来讲就是5%、6%，然后50%、50%，这个跟中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想如果是以这个卖主啊他来付这个全部的佣金的话，其实也的程度上也抑制了频繁的交易，频繁的换手。 是这样，没错。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海外有家置业服务热线：4008-321-321，4008-321-321。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谈到了购买海外房产的一些特别的过程啊，美国和中国所不同的。那么 Kevin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房屋的维持成本应该是怎么算呢？可能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哈。 对对对， 很多人都发现哎呀买了之后我也做好了要稳定长期持有的这个心理准备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做好原来养房子是要花这么多钱的准备啊。 是这样 啊，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当然可以。在这光讲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我就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有铅笔的话可以拿出来，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可以跟着我一起算一下。咱们拿个比方，比如说房价是50万，它都需要什么东西，都要付多少钱才能把这个房子维持在自己手里，而不被政府收回去。 好，我们是以每年来算的。 我们是以每年来算的。首先呢是买房的房价，买完房子以后还有房屋的保险，这个一般来讲是1/4计算，就是买房价格的1/4计算。以50万美金来讲就是2000块钱。 那么这是强制性的，都应该买的。 这是强制性的。但是保的东西有多有低。 我们这给的是一个中位价。 对，中位价，大概其实就是4%。 就是也就是包括房屋的什么火险呐、水灾险呐等等。 对 啊。 但是它不包括地震险，地震险非常贵。 哦。 对，地震险是另外一种保险。就是大家知道加州可能过一段听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地震。所以大家加州买地震险的比较多一点，尤其是洛杉矶，包括上面到西雅图、旧金山，都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对， 就做好这个准备的话， 做好这个准备 就应该给房屋买地震险。 对，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50万的房子，刚才我们算了，以1/1000来算的话，一年大约是2000块钱的保费啊。 是这样。 那么这是一个普通的价格。 对。 那如果我加上地震险的话，大概是多少呢？ 地震险可能会翻倍。 哦，就是 对， 就要花4000块钱了。 对，因为它地震险就是保的东西很多，因为它重建房子的价格非常非常昂贵，所以地震险是非常贵的。对，但是有些地方呢，就比如说它在水平线以下，然后旁边正好有个大坝，它强制性的，如果您贷款的话，银行会强制您去买这种洪水险的。 哦， 对。如果没有洪水险的话，银行不给你贷款。 嗯， 对，银行要保护他自有的这些财产。 嗯， 然后如果被冲掉了，就冲掉的话，银行亏的太多了。 嗯，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保险。 对， 对， 我觉得这给房屋上保险，在我们中国也是个新生事物哈。 是是， 我们可能花很多钱去买房子，但真的是没想过给这房子上个保险。 对对对。 嗯，那么还有像火险什么都是含在这里面了。 是是这样。 嗯， 这个完了，房屋保险1/4计算是2000块钱，然后呢？下面一项呢，就是水费、电费、垃圾费。 嗯， 大概平均算下来是每个月300块钱。 嗯， 当然这里面可能还包括一些什么上网费啊。 嗯， 其他的一些什么，比如说 基础的生活费用。 基础的生活费用。 嗯， 对，但是这个费用呢，就像下一项吧，下一项有个物业费。 嗯， 物业费呢，里面可能会包括垃圾费。 嗯， 也有可能会包括水费或者是电费。 嗯， 每个物业公司有不一样的规定。 嗯， 但是如果这个物业公司包括的比较多的话，您的这个物业费也会相对于涨价涨得比较多一点。 嗯， 对，但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哈，你说的这个物业费，我们算的是一年是150美元。 对， 看起来并不高啊。那么这个物业费是由谁来收取的？ 这个是每个月 啊，每个月150元。 对对，是这样。 嗯， 这个费用是由物业公司来收取的。 嗯， 一般比较新的小区都是有交物业费。 那什么样的房子要收物业费呢？比如说是独栋的 house， 那么这种是花园都是我自己打理的，我还需要交物业费吗？ 有可能需要。 哦， 因为您整个这个小区可能有一个看门的，有一个 security，就是一个保安。 嗯， 啊，包括整个小区围墙的维修。 嗯， 以及它可能会包括一些集体倒垃圾的费用。 嗯，嗯， 对。然后 也就是说，这种独栋的 house 它也会连成一个大的小区。 比较新的小区会有， 嗯， 稍微旧一点的话，可能就没有 自己打理了。 对，就自己打理。而且，就像这种比较新的这种小区的 single family， 如果有 HOA 的话，会比较便宜一些。 嗯， 可能一个月就几块钱。它可能这个整个的 community 有一个游泳池， 嗯， 或者有一个小的图书馆，一个小的公园，是这个物业公司是需要雇人去打理这些设备的。 嗯， 所以是需要花一些钱。一般来说这个物业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HOA， 是给公寓的。 嗯， 公寓的会稍微多一点。其实多在整个房子的外面的结构的损失，外面结构的维修全是由物业公司来处理。 嗯， 比如说房顶下水道， 嗯， 比如说外墙， 嗯， 有一些 crack， 有一些裂痕，都是要由他们去维护的，所以这个 HOA 会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 嗯， 有游泳池的往往都会更高，维护游泳池比较麻烦一件事，而且价格人工费比较高。 嗯， 所以通常来讲就不会到150块钱，会可能回到200-300。然后你要是想去纽约或者是旧金山那种高档的别墅、高档的公寓的话，在 CBD 地区的市中心的地区，那些的物业费可能会高达2000美金到3000美金每个月，都是有可能的。 嗯， 当然也有更高的。还有一些地方老年的社区的话，它的物业费也会比较多。 嗯， 它主要可能会包括一些高尔夫球的场地是免费用的。 嗯， 对，然后出门就可以打高尔夫球。但是你是要还是要人打理这些草啊，浇水啊。 好的，那刚才呢凯文是给我们介绍了几项在美国房屋主要的维持成本啊。那么如果以50万来算的话，一个房子50万，那么每年的房屋保险1/4，还有水费、电费、垃圾等等，也以每年呢大概是3600美元左右，也谈到了简单的物业管理，还有公寓的物业管理啊。那么下面呢就该是地产税，这是一个很大头的了，是吗？ 对对，这是一个最基本上是一个很大头了。 嗯，那么这是由州政府或者是联邦政府来收取了。 对，您要是把它再分开的话，市里面也有， 也会有， 也会有。为什么说这个学区特别好，房价就特别高？房价高以后， 他交的税就越高，他交的税高一部分是给学校的，所以学校有更多的钱去 run 他的这些 program， 就让整个学校越来越好，所以这是有原因的。这个美国的地产税呢，有的低到 1% 以下，0.8% 也有，0.8% 0.9% 高到 2% 也有。如果一次没有付的话，你下次可能就会付稍微多一点，但是下次再没付的话，他会再给你警告你什么时候要再付再多一点，如果好几次没付的话，这个房子可能会被州政府收回去，然后再拍卖，哪怕你住在里面他也会把它拍卖，对，所以这个税还是按时要交的。 好，那刚才前面呢我们谈到的是美国房屋持有成本的几个大项哈， 是， 那么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些后续的小的项目啊， 对， 我们会在下次节目里继续来为大家来介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好了，各位朋友，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期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欢迎关注海外有家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他们最新的海外生活以及服务资讯。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告《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贵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